阿弥陀佛。最近跟几位居士谈了一下哈，那么大家可能都有一点疑惑，就是说，好像很多地方听不懂哈，好像很多地方听不懂。哎，不过没有关系哈。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。1996年，法云寺佛学院开办，96年开办。那么一开始呢，师父就讲四念住。那四念住讲完了以后呢，就讲色大胜论。那讲色大胜论，就讲第一卷第二章、第三章这样讲下去。那我那个时候是训导教务主任，是南中部的教务主任。那有一天呢，有一位法师呢就来问我，这个法师呢是在台湾的佛学院，已经教了很多年了。那么他那天看到我呢，他就来问我一个问题。知道法师，我请问你一个问题。我说，哎，请讲。他说：“师父讲色大胜论，你听不听得懂？”我说：“说老实话，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东西。”然后那个法师呢，就突然一下就全身松开了，松一口气说：“乖乖，我还以为只有我听不懂呢。”那我就去问一下我们同学，大部分都听不懂，大部分都听不懂。那我就跟师父讨论这个问题，说怎么会听不懂呢？那师父说没有关系，第一遍我们就是开荒，就像那个荒地啊，你要去给它变成田的话呢，你要先开荒。那开荒的时候呢，那就是比较辛苦，一定都没有收成的。但是要不要做呢？还是要做。你做了以后呢，才会变成田，那么再种植的话呢，才会有收成。那么我现在跟各位讲，就是把我这十几年来研究的东西，跟各位一下子就要从这边灌给你们。所以你现在听不懂，不是完全听得懂，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不是不正常。要做这个事情呢，是因为我自己有发过愿，我只讲解脱道的东西，我不讲世间法。因为世间法，我不是这么在行。所以我讲世间法不会很好，但是呢，出世间法呢，我的确是有花了一点功夫下去。那么愿意讲出世间法的法师呢也不多，所以呢，那我的发愿就是说我只讲出世间法。那各位学习呢，我们都在这个世间流转了这么久，无始劫来一直流转下来。所以，对于世间法是比较熟悉的，对于出世间法是比较不熟悉的。所以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是什么，慢慢的学习，一遍一遍慢慢的学习，多修多习多修习故，慢慢慢慢的，你就会了解在讲什么。那瑜伽师地论也是一样。瑜伽师地论它比较简单的地方，也是就讲这个世间什么地狱啦、六道什么生啊、死啊、烦恼啊，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。但是讲到第一义谛的地方呢，就比较困难。 那这个地方呢，也是要花很多时间上去。那么学习第一义谛的地方呢，才是最后能够让你什么，让你证圣道的。我们今天说不定就会讲到那边。无漏的智慧要靠，那能引无漏智，就是在有漏位上面学习佛法。我们现在就是在有漏位、有烦恼的这个时候，我们在这边学习佛法。佛法本身是无漏的，但是我们是在有漏位。那我们经过这样的学习，引发无漏的智慧。那你要引发，就好像你拿钥匙要开门一样，你这个钥匙要跟那个锁要合，你钥匙要跟锁合。那怎么样这个钥匙才能合呢？就是在学习佛法，学习第一义谛，你才能把那个钥匙跟那个锁配合起来，才能把它打开。那如果有一丝差错的话，你那个钥匙的形状不对，你插进去打不开门，无漏的门打不开。所以为什么要学静所有性，学如所有性？哎，学真如嘛，那学只要学如所有性就好了嘛，为什么还要学静所有性？静所有性就是讲一切法的什么品别边际，对，各个法的相貌是什么。他在这边是做什么作用？就是在训练我们什么抉择的能力、思辨的能力。那么等到你在修止观的时候，就派得上用场。你才能从你学习的经论里头，你第六识才能模拟出一个真如相。在修止观的时候，这个出来的真如相或者是无我相很重要，它就是你要打开那个无漏门的钥匙。那这个是要经过长时间的休息，就是那个钥匙要一边一点摸摸摸，等到它适应了、适合了，它就打开了。所以呢，现在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是很困难的，也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就坚持一下，慢慢慢慢，你就有味道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继续努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继续下去讲这个道理即成真实的第二科，正成道理义。好，诸聪锐者，诸侠慧者，能寻思者，能视察者，诸寻思地者，居自辩才者，居一生位者，随观察行者。这个解释道理即成真实的第二科呢，正成道理义。这一科就是解释前面第一科的诸智者有道理义。好，那么呢，先解释什么是诸智者，然后下面再解释有道理义。那刚刚念的这一段呢，论文呢，就是解释什么叫做诸智者，它的相貌是什么。那我们用批寻记来解释。好，诸聪锐者乃至随观察行者，好，具身引发二慧相应，是名聪锐。这句话呢，就是引用呢《瑜伽师地论》83卷的文来解释聪锐。好，什么叫做诸聪锐者？聪是聪明的意思，好，耳聪目明，与引发慧相应是聪明。引发慧呢，指的就是我们这一生经过学习经论，慢慢的学习以后呢，而引发出来的智慧，是今生学习经论引发的智慧。好，这个叫做聪。哎，那么锐是什么意思呢？锐是锐折，就是与具身慧相应，是叫做锐折。折是那个哲学的折。好，具身慧呢，就是我们过去生啊，跟佛菩萨碰到了，学习经论以后呢，而熏习而成的智慧。哎，所以聪指的是今生的学习，锐呢指的是过去生的学习。那么今生与过去生呢，合起来，这两种智慧合起来就叫做什么？叫做聪锐。 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说哦，某某人，哎呀，一碰到佛法，马上就学习一下就显现出来了，啊，有的学习很久还是不行，这就是跟过去生的栽培有关系，哎，他过去生栽培的多，那么这个呢，到了今生的时候，他的聚生慧就高，那么他学习到经论的时候，很快他就能相应了。那过去生栽培不足的话呢，那么今生虽然很努力，可是好像很艰涩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慢慢的学习，慢慢的累积，慢慢的熏习，哦，这个智慧就高了，这个叫聪锐。那你不学习，不学习，下一生碰到还是一样，哦，还是很困难，所以就是要花时间上去学习。佛法没有什么快的路，它就是一次一次的累积，你的智慧也就是经过每一次的寻思，好，它就什么增加一点，每一次的学习它就增加一点，累积上来的，哎，快不了的。那么呢，在《瑜伽》第十五卷，他又讲：以善思所思，善说所说，善作所作，彼之聪锐。那么这是说聪锐的相貌。你怎么看一个人，怎么知道这个人很聪锐呢？就是他能够善思所思，善说所说，善作所作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修行的人呢，依照佛教导的正道理呢，善思所思，就是指我们的意业清净，经常如理思维，照佛教导的道理来思维，来取代你原本的思想。我们无始以来熏了很多不如理的思想，那么现在学习了佛法，就照佛教导的这个什么这个思想来取代自己的思想来做思维，叫做善思所思，它能使你的意业清净。善说所说呢，就是你的语业清净，要说就说什么说法，要不然就不要多说话，言多必失，所以呢，语业清净，善说所说，善作所作是身业清净，啊，善作所作是身业清净。那么这三业清净呢，就是聪锐的相貌。所以我们看观察一个人，如果他三业清净的话呢，就比之推度而知道这个人呢，他是聪锐的，哎，这个叫做聪锐者的相貌。那么诸瑕慧者，他是什么相貌呢？他说了知分别自体是瑕慧。这个是引用呢《瑜伽师地论》八十三卷的文来解释。啊，八十三卷的文他说：瑕了者，了知分别体故。哎，分别自体呢，就是指我们这能分别的心啊。我们修行的人呢，他每一念每一念，他能够了知自己这一念心呢，都而且知道。所有的这一念心的分别显现，除此这一念分别显现以外，没有一切法的存在，也就是一切法为是你自心的一念的显现，由你的自心的分别自体显现出来。你能够了知这个道理，就是叫做瑕慧。那么这是瑕慧者的相貌。什么叫做能寻思者？性善寻思，名能寻思。这说明能寻思者的相貌。性善寻思，这个性呢，就是有心的意思，或者是说这个心的特性。你的心呢，第六识呢，它善于善是指它专长。你的第六识特别的什么？特别的强，它专长能够做寻思的工作，哎，这个是能寻思者，能够思维什么诸法的道理，啊，是能寻思者。能视察者，他的相貌是什么？是于意言尽，不胜俱物，而随就察，是四相故。 这是能视察者的相貌。于一言尽，寻思跟视察的所缘境呢，都是一言尽。意就是指第六识，也就是我们的意识。那这个第六识呢，它能够安立，它能够使用语言，叫做意言。这个意言呢，又是在寻思视察的时候呢，作为意识的所缘境所取的境界，所以称为意言境。也就是你的第六识把诸法安立了名言以后呢，他又能够呢使用这些名言来做各种分别，好，叫做意言境。于意言境不胜具物，具就是急迫的意思，好，物是求取的意思。那具物就是什么？很急着要求取这个东西叫具物。我们在寻思跟视察的时候呢，这两个心所在所缘境上活动的时候呢，它的形象呢都是具物，就是你的心很急迫的在这个什么所缘境上面寻求推求，可以推查。所以呢，这两个都是急迫的活动的相貌，但是寻思跟视察这两者比较起来，寻思比视察更急迫的追求。所以这两个是一个比较，他这边说不胜具物，是以寻思跟视察来比较的。视察他比较什么没有那么什么急迫的追求，而寻思是比较急迫。而随就察，就就是推求的意思，察就是观察，推求观察叫做就察。而随就察，随是随顺，随顺不胜具物的推求观察的一言境呢，就是视察的什么相貌。好，随顺不胜具物的话去推求观察是视察的相貌。那么如果你随顺什么呢，具物的去什么推求观察的话呢，那就是什么寻思的相貌。所以这两个比较起来呢，寻思的形象就比较粗，因为它比较怎么急迫，视察就比较细，那寻思的推求就比较浅，那视察的推求就比较深入。但是这中间有过程，就是什么，你一定是先寻思再视察，好，有一个过程。除非说已经很熟悉了，你的心也很静了，那么你一下要进到视察的状态也是可能，啊，但是就是要经过什么一次一次的练习，要熟练。所以这个是能视察者的相貌。助寻思地者，犹能寻思发起语言，未离行寻思欲故，名助寻思地者。这是讲助寻思地者的相貌，自发起语言。意识由寻思心所的作用呢，它就什么呢？我们说它先安立了名言，然后用寻思心所的作用呢，它就能够在这个名言上面活动，来推求观察这名言所全表的义理。所以名言本身是能权，利用名言的安立呢，来推求好所权的义理。那么这个推求呢，在心里头就产生了什么？产生了概念，产生了思想。那么把这个心中的概念思想表现于外，就是语言或者是文字，好，还跟别人讲，那么就变成语言文字。所以说呢，由能寻思发起语言，好，意识经由寻思心所发起语言。那么这边就产生一个问题，我们前面学过想心所的时候，说想心所是什么呢？有什么业用呢？他说令心发起种种言说为业。那你这边又说由寻思发起语言，好，到底他们是谁来发起语言呢？那么其实是这样子，好，我们说发起语言的话，这边说发起语言就是说什么代表我们的语业，所以我们开始说话了，表现在外面了。那么寻思这两个心所，好，寻思心所跟视察心所，它是假安立的，是由什么，我们前面讲由思心所跟慧心所的氛围上面假安立的。 那么司心所的形象是造作，所以说呢，由寻思的生于意业的造作呢，由寻思发起，所以说发出语言是寻思的作用而起。他们比想心所更近于什么？引发语言。想心所安立了各种名言，然后呢，思心所呢，开始什么？审虑，开始去思维，审虑思，这就是寻思开始作用了。然后审虑完以后呢，他决定思，他决定要这样做了，这时候还是在内心的活动，决定了以后呢，他叫什么？这个思心所在变成动发思，他要引动你的身与业了，那这个就是寻思的作用，在思心所上面氛围上面安立出来寻思的作用。所以想心所是比较远，思心所是什么？比较近，所以寻思比较近呢，所以在这边讲呢，由寻思发起语业语言，是这样讲。那么想心所还是在内心的思想比较远一点。为离寻思欲故，名著寻思地者，就是说我们欲界的人有欲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心哈，你要他不去想东西是很困难的，对不对？想各位都有静坐的经验，静坐的时候就要你心里圆到一个境界上面，不可以随便想，你很难。我们平常就是分别惯了，你现在要你就圆一个境界，不要去做分别，很困难。主要是什么呢？我们对寻思有什么？有这个意要，我们喜欢，我们喜欢，我们有寻思欲。所以呢，这个修行者呢，他断除了对寻思的意要的话呢，是叫做离寻思欲，是离寻思欲。如果对于寻思还有这种欲，还有这个欲，还有这个愿是欲了，那么这个住寻思地者呢，就是还在这个未离寻思欲的阶段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学习佛法还要靠寻思来什么推求观察，才能慢慢的融会贯通，所以他什么经常的要什么闻会思会修会，在这三个会里头呢，都还要靠寻思的作用在。虽然到后面到修会的时候应用的已经比较少了，但是呢还是离不开，有的时候还是要寻思，所以这个欲还是有的。那么这个欲呢，这个寻思欲呢，在学习善法的时候呢，它能够帮助我们学习佛法，它是我们的修行的一个工具。但是如果你去做不如理寻思的话呢，那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让我们从佛法上退堕的一个工具人。所以工具没好坏，看你怎么用，寻思没有好坏，看你怎么用。如理作义就是对的，不如理作义就是错的，而你只能如理作义或者不如理作义。所以你就看一看，每天观察一下自己，你花多少时间如理作义，你花多少时间不如理作义。为什么学习了半天还没有效用？因为时间少，如理作义时间少，当然没有效用。你多花时间上去，它的效用就出来了。很多人愿意去参加那个，比如说南传他们的内观的禅法，觉得很有效。当然有效，为什么？你去那边三天、七天、十天，你要做的东西就是那几项。集中精神在那几项上面，很快效果就出来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学习佛法，你的心在这个思维左缘境很广，所以呢，好像学了很久还没有什么效用出来。它不是没有效用，你学习以后呢，熏在你阿赖耶识里头，它就已经产生作用，只是你没有办法觉得阿赖耶识里的作用而已，他就已经开始清你阿赖耶识里头的什么杂染种子了。只要你听闻佛法闻进去了，你懂了，他就开始有这个作用了。不懂，不懂没有关系，他怎么样也熏在那边有一个力量在，所以呢不是没有作用，有作用在，只是你没有办法觉得。那内观禅法他们是你集中在这几天 你都在做同样的事情，而且它很简单，它的锁元件很简单，方法也简单，所以很快你会感觉有效用出来。哎，但是重点不是在这边，重点是你要能持续，你要多休息，一遍一遍的做，让它那个什么效用不要失去。好，学了一个礼拜出来了，到了时间混一混，三天以后没有了，力量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接触到不如理作意的阶段，力量就没有了。所以学习了以后呢，还是一样要经常的去思维它，要把它搞熟，它才会产生力量。这个是助寻思地者，虽其语言要由辩才，随所问难皆善酬答，方能成办自所立论，是名具自辩才者。这个是整理到一些实地论第十五卷的一段啊，解释具自辩才者，虽其语言要由辩才。这修行人呢，由寻思发起语言，但是他还需要有辩才啊，会说话不行，你还要能够什么，能够思辨，有这个才能在。随所问难皆善酬答，这是辩才的相貌。随所问难，问就是提出问题来，好，难是举出疑点而反问，好，难问他，举出可疑的地方反问，也就是对于安立的论点呢提出疑问，叫做问难，提出疑问来要求解释。当别人提出疑问要求解释的时候呢，你皆善酬答，酬是交际，好，交际应酬，答是回答，酬答就是对方提出了疑问，你可以给他回答，叫做酬答。那么皆善酬答就是不管对方提出什么问题来，你都能够呢很善巧的、很正确的解答对方的疑问，让对方了解，好，这个叫做皆善酬答。方能成办自所立论，这是讲辩才的作用，这样才能说自己对安立的论述呢圆满的成就，这就是具自辩才者。我们学习佛法以后呢，就是每天自己提出问题来问自己，然后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，自己跟自己辩论，你自己去提出疑点来，然后自己去解决这些疑点，这样子不停的你提出疑点，自己去想办法解决，就是在什么，就是在进步当中，因为这样训练让你对法义会什么更深入的了解，更深入的融会贯通。那么这是具自辩才者的相貌。居一生位者，此前所说诸相为说住一生地，非无漏甚，要有所依方立论故，是名居一生位者。这是说道理即成真实的智者呢，是居一生位者，就是凡夫啊，一生就是指凡夫，就是在道理即成真实这一段这个阶段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凡夫，这个学习者的这个虽然有智慧，但是还是凡夫位。好，什么叫一生呢？就是凡夫轮回在生死当中，在六道中受用种种别异的生命体，所以是一生，每一生得到不同的生命体，别异的生命体叫做一生。那么第二个解释一生，就是凡夫呢，我们执着种种的意见，邪见，这个意见就是邪见，而在六趣中生，叫一生。此前所说诸相呢，为说住一生地，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什么聪锐者、侠慧者、能寻思者、能视察者、助寻四地者、去自辩才者，都是指凡夫位的友情，非无漏圣，不是指圣人的阶段。圣人呢，他也有聪锐，也有侠慧，这种种的功德，但是呢，圣人不涉足在道理即生真实这里所说的，因为圣人他已经什么呢，亲证了真如了。他亲证真如以后呢，他不需要再依止什么语言文字的教法而去臆想真如了，因为他已经亲证了。那么从 清净真如出来以后呢，他可以直接念起清净真如时候的相貌，虽然是无相，但是他第六识就会产生这个相貌出来。所以呢，这边指就不会指圣人就不在这边了。要有所依方立论故。那么凡夫呢，我们要立论呢，所谓这边讲立论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对于佛法呢已经能够把它安立起来，你自己能够有个论述出来，已经建立了佛法的思想在你的什么心中了。但是呢一定要有所依，我们要依什么呢？就依什么圣教来依止了。依止圣教，好，自教量来做我们的论述。那凡夫呢，然后呢依止三量，先依止自教量，然后呢限量的观察，比量的推论而立论出来。所以是这个叫做居一生位者，随观察行者，于所听闻所受持法如所安立，能审观察，是名随观察行者。这个是随观察行者的相貌。于所听闻，我们亲近善友，从善友处听闻了妙正法教，所受持法，所对于听闻的妙正法教呢，我们要能够正确的怎么了解它的义理，就是领受。你了解错了就没有领受了，好，要正确的了解它的义理才叫领受。持是认持的意思，你正确的领受了这个法义以后呢，你还要能够持得住，这个持就是铭记不忘，铭记不忘在你心里能够让它显现出来，叫做持。于所听闻所受持法，你听闻了以后，你了解了义理，你还能够铭记不忘所持的法，如所安立能审观察。如所安立的如就是依止的意思，依止所听闻所受持的法义呢，能审观察。审是细心，细心观，细心的观察呢，那么观察要怎么观察呢？就是依止法义来观察，这个就是如所安立，依止自教量来观察。听闻受持了自教量以后呢，就要依什么限量比量来观察，是能审观察。所以在观察的时候要依三量来观察，有这种能力的友情叫做随观察行者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诸智者的相貌，道理即生真实的诸智者就是这些相貌。那你可以拿这个来检验一下自己，看自己有没有到诸智者的这个地位啊阶段。这边也就讲了说什么呢，修行就是要依法教而行，一定要从听闻佛法开始。那么呢学习了法教以后呢，要依止自教量，限量比量的检验，来增强自己的力量，正念的力量。不要自己去创一套，不要自己创一套，依止佛的教导来取代你自己过去错误的思想，不要利用你过去错误的思想自己把佛的教导做另外的解释，不要依照自己一点小小的经验去解释佛法，要用佛教导的方法，他讲的法义来洗涤我们的身心，而不是要用我们自己错误的观念来解释佛法。这两个要把它搞清楚。现在问题出的最大的就是在这个地方，自己有一点经验以后，禅坐有一点经验，还没有到初禅，未到地定都没有，觉得身心不见了，有一点这些境界，就拿这个境界还不是稳定的境界，就拿这个境界来解释佛法里怎么见到的境界，那这样就出了很多的事情。那不是嘛，你那是定的境界嘛，甚至你还没有到定的境界嘛。好，黑系统打破了，打破什么了，对吧？你只是心比较安静了，从这个比较黑暗的心，我们现在这种杂乱的心稍微专注一点， 精神比较集中了，这时候你显得比较明亮一点，就说见光了，有智慧光就出来了，是智慧高一点，因为你心比较寂静一点。但是真正的智慧是佛教导的智慧，你要照佛教导的智慧来观察，而不是就是利用你这样子出来的心沉静一点的这个智慧，就说这个来解释一切佛法，这个就错了。所以要小心，要小心，要谦虚一点。学习佛法，碰到有不懂的地方，要谦虚一点，多思维一下，不要把佛教导的哦推到一边去，不要学。然后呢，我们自己创一套，这样是不对的，这样是不对的，因为你那一套还是没有离开语言文字，是不是？竖一根手指头，难道不是语言文字吗？打一巴掌，难道不是语言文字吗？脚伸出来拿门撞上去，难道不是语言文字吗？都不脱离语言文字。而假说不安立语言文字，要谦虚一点，跟佛菩萨学习，不要自己创一套。这个是诸智者的相貌。然后我们再看论文，他说：一指现彼及智较量，即善思则决定智所行所知事，由正成道理所建立所施设意。这段文呢，就解释有道理义了。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正成道理。所以诸智者有道理的义，有道理义，实际上讲的是正成道理。那我们解释啊，还是依照辟群记来解释。一指现彼及智较量智所施设意者，非不现见等是名现量。好，这是解释现量。我们先解释现量的完，解释什么叫做量，就是在我们心识升起的一刹那的时候呢，就产生了认识的作用，同时有这个认识作用也就产生了。那么呢，能认识的就叫做见分，所认识的境呢叫做相分，能所的心境的交涉呢，就有种种的形象现起。好，也就是这个认识作用了，你的心在这个相上面呢做种种的分别，形象就起来了，就是认识作用。那么有了认识的时候呢，同时就会有什么适量升起来。这个适量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判断你这个认识作用是对的还是错的。所以这个量呢，就是有量量度跟计量的意思。那么适量呢，就是心识来量度所知的境界是对是错的。如果我们心是对于境界的认识是正确的，那么就是正量；如果是错误的，那么就是非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的现量、彼量、智较量都是属于正量，就是必须要是正确的才叫做现量，或者叫做什么智较量，或者是什么彼量。好，错了就不是了。好，非不现见等是名现量。非不现见等现量呢，有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是非不现见，第二个是非以思因思，第三个是非错乱境界。所以呢，说非不现见等，等就是指的第二个跟第三个，非以思因思跟非错乱境界。所以呢，现量有三个条件。详细的你们可以看那个参考卷十五啊，瑜伽师地论卷十五。非不现见是指所见的境界啊，必须是显现在前面，在你前面的，叫做非不现见，就是现见的意思。现量的境界必须是真实不虚的啊，它必须是从相分种子所生出来的，是具有真实的自体作用的，显现在你前面的才叫现量。所以前五识啊，眼耳鼻舌身缘色声香味触的境界就是现量。还有呢，前五识俱生的同源的境界的意识，它也是现量。啊，这是它没有分别，啊，它没有去做思维的分别的时候，它是现量。就是那一刹那它是现量，下一刹那意识就要分别了，那个时候就进入彼量了。 那么定中的意思，它相分也是自中之产生，所以也是限量，啊，也是限量。那么这三种是限量，但是我们意识呢，第二刹那以后呢，就开始分别这个是什么，那个是什么，用名句闻声开始推求这个境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就进入了比量或者是非量，比对了就是比量，错了就是非量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它完全是什么？见分种子来产生见相二分，相分就不是自种产生了，是依着见分种子的力量，它同时产生了见相二分，所以它不是限量，好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非不限见是限量的一个条件。第二个呢，这个境界虽然显现呢，你必须要见得到才行了，这个东西在你前面显现了你看不到不行了，所以必须没有障碍，没有障碍让你能够什么看不到，你必须能够看得到这个境界。譬如说什么呢，如果说现在境界显现了，我们把灯关小，然后什么呢，光线模糊了，哎，光线模糊了之后你看不太清楚，这个时候呢就不是限量了，虽然你看得到那个东西但是看不清楚，就已经不是限量了，你被障碍住了，哎，这就不是限量。第二个，境界在，但是呢有人前面使神通，他弄个什么，弄个东西在前面你看不到，或者用咒术，他你也看不到，境界显现了可是你看不到，这个时候呢就不是限量了，啊，这时候就不是限量了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，境界虽然在，但是境界太小了，它显现在一个大环境中，然后这个境界显现的太小了，你感受不到，那么呢这个也不是限量。比如说你喝咖啡，你加一小颗糖进去，然后喝起来尝不到那个甜味，那么对于糖来讲这个就不是限量，因为什么，它被咖啡旁边那个咖啡的苦涩的味道遮除了这个甜味，所以对糖来讲它不就不是限量了。再讲什么呢，在白天的时候，白天有没有星星在天上呢，还是有星星在天上，但是你看不到，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星星星光被什么，被日光遮蔽了，这个时候呢星光也不是限量，好，星光也不是限量。那么第四种呢，被障碍呢，就是呢幻化的境界，它不能算限量。比如说你看那个大卫魔术，对吧，大卫魔术他把一个美女砍成三截，然后一弄过来，哎，头在这边，身子在这边，脚在中间，哎，那美女还在动，还可以说话，这是你现在看到了，但是这个不是限量，因为什么，因为不可能嘛，这是魔术嘛，你看到的只是个幻象而已，所以这个不是限量，啊，这就不是限量了。那么第五种呢，就是你身体不适，你身体不舒服，然后呢走到街上突然一下，哎呦，天旋地转，你看到天在旋地在转，但是呢这不是限量，这是因为你身体不舒服产生的，这个时候也不算限量，这个就被障碍住了，因为什么，天没有旋地也没有转，哎。第三种呢，非不限见呢，就是境界虽然显现，但是呢你要能够辨识清楚，你要能辨识清楚，啊，譬如说很远，哎，你现在在这边看，但是很远你看不清楚，东西很远看不清楚，这个时候就不算限量了，虽然显现了但是看不清楚，太远了看不清楚，或者太小了你看不清楚，哎，你去看那个他们叫什么真雕嘛，对吧，盲雕啊，因为你一小颗米上面雕了什么，或者雕一个什么纹啊在上面，你看你只能看到一粒米，你看不到那个纹，所以对那个纹来讲就不是限量了，啊，米是限量哈，那个纹就不是限量了，所以呢要能够看清楚，好，能够辨识清楚才算限量，所以非不限见是它第一个条件，限量的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是非以思因思，是限量第二个条件，这个就是在时间上面分别限量，就是要在现在这一刻才叫限量， 限量法升起的当下那一刻的辨识才叫做限量，也就在时间上是现在。所以说非以思因思，以思，以思就是过去法啊，已经思维过了，这是过去法。因思啊，未来应该失去，这是未来法。那么过去未来都不是当下的境界的显现，所以他们都不算限量，都不算限量。这是第二个条件，非以思因思。第三个条件，非错乱的境界。哎，如果是错乱的境界，也不能算是限量。那什么说，怎么讲呢？因缘法显现的境界，跟你现在心里认识的境界不相符合，它不算限量，它算非量。哎，然后举出五种错乱的境界，好，做参考。第一个，想错乱。比如说，我们在大太阳底下走路，远远的看到那个路面有水汽上升，那我们心想说，哎，那边有水，那边有水，但实际上是没有水的，但是你的心分别有水，又看到好像有水，啊，那个水汽在里面，看到有水，你也认为有水，但实际上那边是没有水的，这个呢就是错乱，这个不算限量，好，这个就不算限量，所以我们说那个海市蜃楼啊，好，那个也就不是限量，哎，那也不算限量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树错乱，哎，在树木上面错乱。比如说，我们都知道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戴眼镜有散光，把眼镜拿下来一看，哇，两个月亮，三个月亮。那实际上呢，缘起法上只有一个月亮在那边，但是你心里的辨识认识是有两个或三个月亮，所以起了错误，起了错乱。好，这个叫树木上的颠倒，这个也不是限量。第三个是形错乱，就是形色上面起了错乱。啊，这个呢，就是拿你拿一根香，晚上把灯关掉，点上一根香，一个光点嘛，你拿那个香转，转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光圈，啊，香絮的光圈在那边，然后呢，你看到有个光圈，但是这个光圈不是限量，因为它实际上只有一个光点，它旋转了以后，你认为有一个光圈。那么呢，就不是限量了。这个是形色上的错乱。第四个是显色上的错乱。那这个讲什么呢？譬如说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色盲，对不对？他看到红绿色盲，他没有办法辨识。虽然看到了，但是呢，显现在他前面，但是认错了。显现是红色绿色，但他没有办法分辨出来是红色绿色，所以在显色上面出了错误。那么这个也不是限量。或者是你得到黄病啊，眼根出了错误，然后一看所有东西都是黄的，那么这也不是限量，这是显色上的错乱。第五种是什么？业用上的错乱，就在作用上面起了错误的认识。这是怎么讲呢？你坐火车的时候，火车一开，你一看两旁的树都往后倒退嘛，对吧？就这样子。或你坐船上也是一样，那你认为实际上是什么？是你坐到火车上面在动，但是呢，你坐到那边，你认为你没有动，而是两边的树在动，啊，这起了错乱的认知，所以认知跟什么显现，缘起法的显现不一样，这个也不是限量，啊，所以要必须符合这三个条件，哎，才能够叫做限量。那么限量呢，又分为世间限量跟出世间的清净限量这两种。世间限量呢，包括色根限量跟意受限量。什么叫色根限量？我们刚刚讲过了，你前五世的五色根它缘尽的时候呢，你产生的认识作用叫做色根限量，啊，那么意受限量呢，就是呢你跟前五世同缘的那个意识，同缘的那一刻，啊，率尔那一刻一元到境界，心没有做分别，意识没有做分别的时候呢，叫做意受限量。意就是那个第六识的意思，第六识直接的领受那个境界，而没有什么产生比量的分别，这个时候叫意受限量。还有我们刚刚讲的，还有一种是什么？定中的意识，啊，在定中的时候呢，产生的这个所缘境呢，它是什么？是相分种子生起来的，所以它也是属于限量。但是呢，这些限量呢，虽然是正确的，在世间法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，但是还是有执着，所以叫做世间限量。 那么什么叫出世间限量呢？就是圣人的限量。圣人的智慧在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呢，他一定是限量，他直接圆到真如实相上面，所以他是限量。然后呢，圣人智慧呢，从根本智出来的厚德智的时候呢，它也有限量呢，有非限量，哎，它也可以比之，它也可以直接，哎，圆道那边做限量，啊，它的前五识圆道的时候呢，它没有错乱的时候，它还是限量，哎，所以这个都属于世间，啊，非出世间限量。第二个，我们讲一下比量。与思则聚，以思因思所有境界，是名比量。这说明比量，比量一定是什么呢？与思则聚。比量就是指我们所量度的对象啊，没有直接呈现在我们的面前，而我们根据我们已知的经验，来什么？来推度比知未知的境界。那这种推度如果是正确的话，就叫做比量。好，比因为推度而知道的，所以呢叫做比量。如果错误的话呢，就变成非量。而推度比知的话呢，它一定要靠什么？第六识，在什么？在名句文身上面所形成的种种的分别而形成的概念思维。这种种的分别思维呢，就是什么？我们前面讲的思维筹量观察，就是思维筹量观察来做的种种的抉择，成为比量，所以叫与思则聚啊。因为思维筹量观察而你去要做的种种的抉择，这个叫做比量。所以比量一定是与思则，以思因思所有境界，是名比量。所推度的这个境界呢，未知的境界呢，或者是已思的境界，就是过去的境界，或者是因思的境界，就是未来的境界，所有境界就是也包含现在的境界，都可以被比量而知的。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境界都可以用比量而知。而所依据的已知的境界，这或是现在或者是过去的经验啊，你不可能说依据什么未来的经验来比之，一定是现在的经验或者是过去的经验来比之的。这个是名比量啊。举一个例子说，比如说你见到一个人，那你就知道他一定有什么，他一定有父母，对吧？依照我们的经验，他一定有父母，他过去一定是有父母生的，对吧？这个人他过去一定有父母生的。然后呢，你见到一个小孩来叫他爸爸，然后你比之说什么，他现在是个父亲。好，那如果正确，这就是比量。那如果他现在活到，你知道什么？他未来一定会死掉，是不是？他未来一定会死，不可能不死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是比量。如果这些推度是对的，就是比量；如果是错误的，就变成非量。比如说，这小孩叫他爸爸，但是这个小孩实际上不是他儿子，是什么乱叫的？那你这个推论就错了，这个事就变成了什么非量？就变成了非量。所以以思因思所有境界，是名比量。那什么是自教量？自教量就是一切智者所说言教，或从彼文，或随彼法，名自教量。这解释自教量啊，自教量又名正教量或者圣言量。这分成三种：一切智者所说言教。那这边的解释是根据说这个言教是怎么来的，好，它的来源是什么而做分别，好，跟普通的解释有点不太一样，好，那我参考了普通的解释呢，他们中间都会有一点点误差的地方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通，因为普通的解释都是依据我们现存的经论，然后倒推回去说，啊，这是谁讲谁讲的，啊，而产生的这三种的分析。那么现在我们是从这个它的来源来分析。这三种是由谁来讲出来的，叫做自教量。一切智者所说言教，这是第一种。一切智者是谁？就是佛。佛所说的言教，就是佛教导他的弟子会别听或者为他人开示的言教。那么这个是自教量。 那么在当时佛为大家开示的时候呢，只有什么声音呢、啊？啊，没有用语言文字记下来，只是用声音说。佛说完了，就结束了。那这个呢？这个资料量就没有了。佛讲完了就没有了，因为什么？已经结束了。但是这个算资料量，佛在教导的时候，这就是资料量，绝对不会错。这个是最可靠的资料量。但是讲完了就没有了。好，第二个祸从彼闻，就是佛弟子从佛闻法以后，刚刚佛我们讲佛跟他弟子开示了，好，或者跟别人讲了以后呢，然后呢佛弟子出来还什么，还跟大家讲说刚刚佛跟我讲了什么，或者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时候一时在什么地方佛讲了什么什么什么，这个叫做祸从彼闻，就是在佛弟子的转述，也是借着声音的流传，然后呢后来呢把它记载下来，就有了什么文字的流传了。但是在这个转述当中的时候，就经过了可能经过了佛弟子或者传播者的思维整理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去看到阿含经，就还有现在经论，就已经不是佛当时讲的这些语言文字了，他是把这个意思讲出来。因为你很难想象佛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跟你讲吧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是像我们现在这样讲话一样这样讲嘛。那么在这个转述当中，在这个思维整理抉择当中的时候呢，就有可能有错误的产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祸从彼闻的时候就有可能错误产生了。对，这个呢在经中就有提到，在阿难的时候呢，阿难比较年纪大的时候就产生了，叫做水辽鹤公案。水辽鹤公案，然后阿难听到那个佛弟子啊，在里面有在里面背那个文，然后错掉了。然后阿难就跟他说：“哎，你错了。”他说：“阿难，你已经老了，记不清楚了。我师父就是这样教我的。”哎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就已经产生错误了。祸随彼法，这是第三种自教量，就是佛弟子闻法以后呢，依着佛教导的法来修行，证得了圣意法境，就是他已经成为圣人了。然后呢，佛弟子这个圣弟子呢，就依照所证的圣意法性呢，以佛安立的法教来教导他的弟子。那这些流传下来也是自教量，好，这些圣弟子的教导下来呢也是自教量。所以这三种自教量，第一种是绝对不会错，佛讲的好，当时讲的绝对不会错，但是只有当时的闻法者能够听得到，出来经过转述就有可能会有错了。所以第二种第三种在流传中就可能出现错误，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后世可能曲解，好，曲解或者伪造，那么呢就可能出现错误了。啊，为什么讲曲解？我曾经看过一本解释的金刚经，好，是另外一个宗教把我们的金刚经拿来解释，里头就讲到天地人三才，啊，讲到身心灵这些东西，佛法里没有讲到的这些事情，啊，他们就把他们用金刚经把来解，他们用这些东西来解释金刚经，那么这中间就曲解了。那第二个曲解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你的证量不足，然后呢，你用你所证的境界，你所有的境界来解释佛法，中间就产生错误曲解。那么还有伪造，啊，有时候他解不过去了，他就把经文改变了，哎，所以我们大藏经里头就经常会讲到这些事情。还有一点就是，你不要认为大藏经里的都是什么，都是正确的经论，大藏经里也有很多伪造的经论，所以你一定要根据义来解释，哎，所以一定要用三法印来检视这部经论。要用三法印来检视，不要说这是大藏经的我就相信它，我就不知道印度有没有在做这个盂兰盆法会，我们可以去看一看，是不是？所以有很多他的经论到了那个国家以后一开始改变翻译过来被篡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要给皇帝面子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武则天就变成什么大云菩萨了啊，对不对？ 这样子你的经论才能够什么，你要弘法才能够推广，没有办法，就只好做一些什么伪造曲解的事情。所以不要认为大藏经理就是绝对正确的。那么我们要用三法印来检验，三法印是什么？就是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，用这三个法印来解释这个经论。符合三法印就是这样子才算自教量，不符合的话就不是自教量。这解释自教量。那么窥基大师认为自教量这个自是最圆满的意思，而唯有佛说的才是最圆满的，这样流传下来的教导。所以呢，在窥基大师说自教量是只有佛说的才算自教量，他是这么解释。那么其他的算圣言量，所以他把自教量跟圣言量分开了。三量为一，于诸圣者无漏境界，能集思则如所有性，能善思则尽所有性，是名集善思则决定至所行所知事。这个是解释论文的集善思则决定至所行所知事。三量为一就是指论文的一指现彼及自教量，三量为一，于诸圣者无漏境界，这个就是解释呢决定智所行。定智就是说指我们这个修于切行的行者，修止观成就了无分别智，就是变成圣人了，得到了决定智。这个无分别智就是决定智。所行所知事，这个无分别智呢分为两种呢，有根本无分别智跟后得无分别智。根本无分别智原真如而无相无分别，根本无分别智是没有相的，而它本身是没有分别的，是智但是没有分别。所以真如是决定智的什么所行事，他这边讲所行所知事嘛，所以根本智它原真如叫做所行事，真如是它的所行事，如所有性。那么后得智圆净的时候呢，是有相有分别，所以诸法的法相呢是决定智的所知事。所知事就是指后得智的圆净，也就是什么尽所有性，尽所有性讲的什么尽行所缘、善巧所缘、尽惑所缘，这些都是什么决定智的所行所知事，都是圣者的无漏境界。所以说是于诸圣者无漏境界，就是决定智所行所知事。能集思则如所有性，能善思则尽所有性，这个就是修止观呢，集思则如所有性，善思则尽所有性，就修止观了。那么修止观的时候呢，有四种毗婆舍挪中的两种，就是集思则如所有性，善思则尽所有性。好，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，请各位拿出今天发的讲义三的第一项，四种毗婆舍挪，我们解释一下。为什么要解释这个？因为各位以后修止观的话，对各位的修止观会有帮助。云何四种毗婆舍挪？修止观的观会啊，毗婆舍挪就是观的意思哈。这个修止观的观会呢，可以分为四种，是哪四种呢？为由必除依止内心奢摩托故。这是说明修止观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先成就止的功德，然后在止里头呢还会修观，在止里头修观。所以呢有这个必除，就是我们比丘啊，一是内心奢摩托故，你内心已经有了止的这个什么止的成就了，在定中修观。于诸法中能正思则，最极思则，周遍寻思，周遍视察，是名四种毗婆舍挪。这就列出了四种毗婆舍挪的名字。正思则及最极思则是依照什么观会的所观境而分别的两种观法，是依照所观境而分别出来的。那么周遍寻思、周遍视察是依照观会的能观心来分别的观法。好，这四种它把它分成两部分，一个是所观境，一个是能观心。那我们先解释第一个，云何名为能正思则？ 这就是解释能证施者，位于进行所缘境界。进行所缘境界是能证施者的一种所缘境。那么缘这种境界呢，能够对治心中升起的五种烦恼，所以称为进行所缘，能够使你的什么心行清净。好，行就是心的相貌，它能够让你的心行清净。所以呢，进行所缘有五种，又称为一般称为叫做五停心观。好，什么叫五停心观呢？就是停就是安住的意思。你本来有你的心里头有烦恼相应，那么呢，现在呢，它能把你停住，让你的心安住在所缘境上面，好，把这个烦恼去除，让你心安住，所以叫做停，也就是进行的意思。好，把这个烦恼行清净出去。好，那么第一种进行所缘呢，就是不净观。不净所缘呢，对治贪行众生，也就是这一类众生，他的心常常跟贪烦恼相应，常常跟贪烦恼相应，所以要修不净观，对治这个贪的心所。他常时的心很容易就跟贪烦恼相应，或者是贪烦恼一来的时候就非常的猛烈，让你没有办法什么抵抗。那么呢，这个时候你要修不净观来对治这个贪烦恼。所以欲特别重的人修不净观。那么第二种进行所缘呢，就是慈悯所缘，它对治的是嗔行众生。就是这一类众生，他的心常常起嗔烦恼，所以要修慈悯观对治嗔心。这个嗔是很厉害的，我们那个嗔一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很难控制。嗔比贪还要难控制，嗔一出来几乎是很少是小嗔，很容易就变成大的嗔心就出来。你的力量稍微强一点，把它压住啊，闷到心里头，叫做闷嗔，对吧？这个名词大家应该听很多了吧？闷嗔还是嗔，还是什么伤你的身体，还是伤你的心？所以呢，要慈悯所缘，修慈悯所缘来对治这个嗔心。修慈悯所缘来对治你的嗔心。那第三种叫做缘性缘起观，这个所缘呢对治痴行众生，就是这种众生呢他非常愚痴。讲这个愚痴不是我们讲的那种愚痴，这个愚痴就是不了解无我，不了解因果法，不了解缘起法，对于法的生灭流转因果性不了解，不了解无我，这种叫愚痴。所以要做缘性缘起观来对治痴行。第四种做界差别观，界差别所缘对治慢行众生，就是这个众生他的心啊慢很重。这个慢也是很厉害的，我们还不太容易什么觉察觉自己有慢。三果圣人还有慢，圣人呢还有慢。所以呢界差别观呢，他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地水火风空四，六界差别，除了这六界以外呢，没有我。既然没有我，你就不必去什么，没有我就不必去什么慢了，只是不净的和合。所以呢，破什么？对内破除你的高举的心理。我们因为有我，对内就视的我，就说我很高。我比你们高，虽然我表面讲话很谦虚，我不行啊，但是心里想说，那你们行吗？你们更不行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对内的事，这是慢。那么对外就是骄慢，所以对内就是什么高举自己，把自己抬高了，对外骄慢，把别人压低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慢。所以不要看慢，还有叫做悲慢，虽然你外表表现得很谦卑，但是你心里还是很慢的。所以慢有很多种的慢，你们最好去查一下慢心所，然后观察一下，我们都脱离不了这些心所，很厉害的这个慢。所以要做界差别观来对治这个慢。好，那么第五种呢，做安那波那念来对治什么寻思行的众生。安那就是指什么入席的迟来，波那就是指什么出席的持续，持来持续，持来持续，就是你观察你的入出席，做你的所缘境，而摄心在你的什么席上面，使你的心不乱。 这个来对治寻思行的烦恼。看一个南传的法师讲，如果你连这个观察入出入息都不能观察的话，那你实在就太差了。这真的是这样子，这个方法是一个很厉害的方法，安那波那念。你若是寻思行众生，你用这个方法它是非常有效的。好，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学习一下。我师父有讲尽行所缘，啊，有那个CD 吧，MP3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是在福严佛学院讲的尽行所缘，你们可以听一下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修那个纸的时候，可以拿来做你的所缘经，你习做你的所缘经。那么这个叫做尽行所缘，因为它能够对治什么五种烦恼，让你的心行清净。五经心观修到一个程度以后呢，就你的纸就容易成就，纸就容易成就。然后呢，可以再更进一步的时候呢，破我执就可以变圣人。好，这是尽行所缘。或于善巧所缘境界，啊，善巧所缘境界，善巧所缘呢，在论上有好几种，啊，五种、八种、十种善巧所缘都有讲。那我们现在讲五种善巧所缘，依照《一切师地论》第27卷讲五种善巧所缘，就是运善巧、借善巧、触善巧、缘起善巧、触非处善巧，啊，这五种都是智慧。这五种智慧呢，能够了达，所以称为善巧。善巧所缘就是智慧了。第一个运善巧，就是对于五蕴诸行，你如果不了解它的相貌，不了解五蕴，然后呢，认为在五蕴上面有什么，有一个实在的我存在。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，这种友情呢，要学习运善巧，就是学习五蕴的智慧，就是观察友情的生命体呢，只有五蕴。舍受想行识，无蕴可得，除了五蕴外，上面没有我，没有我可得，离开五蕴也没有我可得，没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可得，这个叫做蕴善巧。从五蕴上观察无我，叫做蕴善巧。第二个戒善巧，这个戒善巧就不是前面讲的戒分别观那个戒了，这个戒善巧就是指的18戒、6根、6尘、6事。18戒，对于执着不平等因或者无因的友情，要学习戒善巧。观察18戒、6根、6尘、6事，都是由什么？它自种子为因缘生起来的，啊，它都有自己的种子，所以呢，不是由什么一个不平等因，由一个所缘所生出这一切法来，啊，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上帝，也没有一个什么大梵天在里面生出这一切法。也不是无因生的，它都有自种子为什么因缘而生起来的。所以呢，对于18戒能够得到这个观察，能够得到智慧的话呢，啊，叫做戒善巧。那这边强调的就是什么，每一法都有它的自种子为因缘，啊，为之戒善巧。那第三个是触善巧。什么叫触善巧？就是即我论者呢，执着生命体中有一个真实的我，执着有一个真实的我，我由我来依这六根升起6事来什么领受外境，领受外面的6尘，好，不是因缘出来的，是这个我来什么根据这个6根来产生6事来认识外境的，他有这样的执着。所以处善巧呢，就是讲12处，那处是生长的意思，就是由这12处呢为缘呢，可以升起6事来，就是6根为真上缘，6尘为所缘缘，啊，然后呢，还有呢，视自己本身的因缘呢，来升起这个6事来。但是强调的呢，就是在根尘这方面呢，就是什么触善巧，在4缘中强调的是根尘，也就强调的是真上缘跟所缘缘，好，谓之触善巧。第四个缘起善巧。缘起善巧呢，就是讲12缘起，好，无明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六入处受，名舍6入处受，受缘爱，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老死，知道生死流转都是生灭无常法，都是因缘生的，生老病死呢相续不断，好， 一生一生的相续不断，都是这样子起来的，中间没有一个真实的我，只是无明缘心缘识，这一生造了业，然后下一生又得果，下一生得果的时候又造业又得果，从十二缘起的观点呢来解释，来破我，没有一个主宰的我，来做无我观，为之缘起善巧。那么第五个是处非处善巧，什么叫处非处善巧呢？就是在缘起十二缘起的善巧上面呢，观察它的差别相。十二缘起是讲生死流转，好，那么在生死流转中，如果你造了善业，造了善业就会什么，得到可爱的一手果，到善趣去什么，得到一手果。如果造了恶业，那么就会得到不可爱的一手果。这个因果相合称之为处，因果相合称之为处。如果你执着有主宰等不平等因的话，就是非处。这个善巧还是无我观，虽然有能够得善，有的往生善趣，有的往生恶趣，但是中间没有一个我来控制，实际上是由你造的业来控制，善业得善果，得善报，恶业得恶报，那么也是破除了不平等因等，所以叫做处非处善巧，这样解释。那么也有处非处善巧，也是讲说，有的人解释是说，善因得善果为之处，恶因得恶果为之非处，那么这样子你能了解这个因果的道理呢，叫做处非处善巧，也有这样解释的。这个呢是善巧所缘，或于尽惑所缘境界。尽惑所缘的惑呢，就是什么过患的意思，就是过患的意思。尽惑就是能够净化过患，所缘就是所缘境，就是你这个所缘境它能够净化你的过患。这也分成两种，一种是世间道，一种是出世间道的尽惑所缘。先讲世间道的尽惑所缘，就是观下地出性，上地尽性。什么是下地？什么是上地？地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地啊，踩的这个地。如果是欲界，对于初禅讲，我们欲界就叫做下地，初禅就叫上地。那么初禅对二禅来说的话，初禅就叫下地，二禅就叫上地。那二禅对三禅上来讲的话，二禅就是下地，三禅就是上地，是对比性的。那么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处，这都是下地对上地的什么对比。那么到了非想非非想处，就是最上地了，世间法来讲就是最上地，没有再比它更高的了。下地出性，上地尽性。什么是出性？什么是尽性？你们可能听过一句话叫做厌下苦出障，心上尽妙离。厌就是什么厌恶的厌，下就是下地，要厌离下地的苦出障，障就是障碍的障，出就是出气的出，苦就是苦乐的苦，心就是什么心求心要，上就是上地，尽静就是安静的静，妙就是美妙的妙，离就是出离的离，心上静妙离。那么出性就是什么？就是下地的苦出障。出就是过患深重，苦出障的出呢，就是什么？过患深重。在欲界，什么是出？欲就是什么？出就是过患。那么在初禅什么是出？寻思在初禅就是出，它虽然有出离寻，但是呢这个寻思还是出，因为它让你的心动。二禅什么是出？喜就是出。三禅什么是出？三禅就是乐，就是出，就是过患。四禅什么是过患？色身就是过患。所以呢过患深重为之出啊，所以我们欲就是过患，我们在欲界的人欲是过患，是苦。那么苦是什么意思呢？苦出障的苦呢，苦就是什么？苦住真上， 欲界的欲能够引申种种的苦恼，欲能引申种种的苦恼，是心不极静，这就是苦。我们常常喜欢欲，欲界人喜欢欲，不知道欲就是苦。在上帝的人看起来，欲就是苦。你喜欢吃东西嘛？食欲，对不对？喜欢买东西，购物欲，这些欲都是苦。但是我们不知道苦，欲界人喜欢这个东西，不知道苦，所以没有办法脱离欲界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说他苦住真上，不知道这个欲乐使我们的心呐、不极静，不极心不极静就是苦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喜欢看电视，喜欢看新闻，现在新闻都是一直播一直播，每个小时一直给你播一次，还什么扰乱你的思想，让你的心不极静。我们新闻记者还会挑拨一下，我那天听一听，还稍微挑拨一下，就访问的时候都特别引导你一下，让你答出他要给你答的答案，特别引导一下。这个就是什么苦。那么障是什么？障就代表能障功德。你有了欲以后啊，它就障碍你的功德，让你不能得定，你定力的功德就没有了。它能障功德，所以呢，厌下苦出障。我们要对下地的苦跟出还有障都要什么？有厌离心，然后你才能去心上净妙离。所以我们讲到念佛法门，他说心现极乐，厌离娑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不厌离娑婆，你怎么去极乐呢？对不对？你对娑婆世界爱得很嘛，那你说要去极乐，到时候佛来了到极乐世界去吧。你说等等，我这边的欲还没想完，娑婆的欲还没想完，不去了。对，所以不能厌离娑婆，是不能去什么极乐的，是不能去极乐的。你再念再念，你没有那个厌离心，就不能去。这个就是出。净性，什么是净性呢？就是上帝的净妙离。什么净？净就是指什么？你的过患减少了。刚刚讲嘛，出就是过患深重嘛，净就是指你的过患减少了。在色界就没有欲了，欲的过患就被破坏了，所以就是净。什么是妙？心极净行就是妙。我们的心保持在极净的状态就是妙。不要乱分别，它保持在极净的状态，不离极净苦就是妙。离不极净苦就是妙，对不起，讲错了，离不极净的苦就是妙。我们心常保持极净，可是你可以训练一下，你的心要极静还不是这么容易。你保持你的心想要在一个所缘境上面安住，还不容易的。离是什么呢？就是远离过患。你远离过患就能够生功德。色界呢，离了欲的过患就能够生什么？色界定地的功德了。所以呢，每一地都是一样，上帝离了下地的过患，他就能够得到上帝的功德，这个叫做离。心上净妙离。那么为什么称这个厌下苦出障，心上净妙离，叫做世间道的净惑所缘呢？因为你虽然得到一地一地的增上，得到上帝的净妙离，但是呢，这个不究竟，不究竟，因为什么？这只是暂时的，等到你那个定力一失去的时候呢，又到下地来了，又到下地来了。所以呢，它这个是世间的，还是轮回的，不究竟。那么出世间道的净惑所缘是什么呢？出世间道的净惑所缘呢，就是四圣地，就是苦集灭道。以四圣地为所缘呢，就能够破除我见，见到真理，究竟解脱三界的一切的烦恼障。所以呢，四圣地就是出世间的净惑所缘。还有最后一句，能证思则尽所有性，能证思则尽所有性。证就是指依佛陀的教导去思则，不是自己创一套。所以能证思则是依照佛菩萨的教导去思则。 因为这样的施舍呢，能够成就功德，所以又称为善。他也称为善。施舍，什么叫做施舍？就是思维拣择，或者叫做思维抉择，也就是什么？我们下面讲的两个：周遍寻思，周遍视察。你在进行所缘上面，在善巧所缘上面，在进货所缘上面，你依照佛的教导，佛菩萨的教导，去周遍寻思，周遍视察诸法的自相、共相，它的尽所有性，它的如所有性，它的功德，它的过失，这个叫做能证施舍尽所有性。刚刚讲还要把如所有性也讲进去了。你思维观察一切法，那么的自相叫做尽所有性。好吧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吗？啊，有没有问题？哎，请讲。 五十页第之三那里啊，就是讲了整个道理即成真实这里，道理即成这里的话，他说为诸智者有道理，那个智者就是下面解说了八种嘛，八种人啊。那这就是诸聪慧者、诸结慧者、诸寻能寻思、人视察这种八种。那在这一句有一个机一生慧者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批准记那里的解释说，在前面的七六种都是凡夫，那可是最后一个他又就不讲了，他不讲说能随观察行者，这他也没有就不讲说他是凡夫了。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啊，就是说。我们讲就是不住寻是什么，就举个例子来，住寻是弟子，那就有寻有事的人，有寻有事离身喜乐的时候，那已经到达初禅了，他也是住寻是者。他既然到达初禅的话，有些圣者呢，他到达初禅他已经能够证得阿罗汉啊，就是说他就是尤其是一个叫做就是慧解解脱者啊，他已经证了阿罗汉了。所以他这里这样解释说，此前所说诸相，唯说住一生地，那就是刚刚师父说这住一生是凡夫，这样解说是不是合理？尤其在下面，他在下个明道理即成真实，在下面他有解释，诸圣者无漏境界，能思即思则所如所有性，尽所有性，这是已经是圣者了。也就是道理即成真实里面，其实他有包括了就是所谓的已经有成为圣者的人，在下面有这样说，那这一段又说他前面还是凡夫，这样合不合道理？这第一个问题 是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。他这个意思，因为他刚刚讲他是一个一个这样讲过来嘛，好，所以讲到第七个居一生位者的时候，还没有讲到谁观察行者，好，所以他就说，那我刚刚讲的前面六个呢都是属于凡夫位，都是居一生位者，那当然随观察行者在这边还是属于一生位者，但是因为他还没讲到随观察行者，所以他顺着这个文讲下来，就是说，那我前面讲的这些呢，好，前所说诸相，因为他前面这几个讲过了嘛，那他都是住一生地，都不是无漏圣，都不是圣人的阶段，好，这样子，所以他是随这个文讲过来。但实际上来讲的话，随观察行者在这个阶段道理即成真实的时候呢，他还是属于凡夫位的。哎，那么你刚刚讲说未离寻思欲，明住寻思地人说有圣人，好，初禅的圣人他还是没有离寻思欲，好，那么他也是住寻思地者，但是呢住寻思地者呢，在这边讲的住寻思地者呢是属于凡夫的阶段，而不是属于到圣人的阶段。圣人里头也有住寻思地者，是的，好，凡夫里也有，但是他是说在这边我讲的这些相貌呢，都是在这个阶段道理即成真实的时候都是属于凡夫位，所以在属于一生位，那就不讲圣人的那个阶段了。哎，是这样子。 可是他这样解释吧，看起来是不是很合理啦？因为为什么？你既然住寻思地者也有圣人了，那你为什么说住寻这个前面的都是凡夫呢？那这样子解说，他这样说是不是合理的问题？ 应该是合理，因为他讲说我刚刚讲的前面这六项都是在讲凡夫阶段的，比如说聪睿者，圣人难道不聪睿吗？ 狭慧者，圣人难道不狭慧吗？他难道不了解吗？不了解分别字体吗？难道圣人没有寻思吗？难道圣人不能视察吗？难道圣人不是自寻思地者吗？难道圣人不能具知辩才者吗？圣人也都可以，只是他在这边讲说，我刚刚讲的前面这六种呢，都是属于一生位的人，而不是属于圣人阶段的人。当然圣人也都具有这些功德。哎， 可是这样子的话，别人说他应当有八种的，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前面又归类为那就 对， 前面就归类为说， 他刚好解释到第七种，第八种还没提。他说好一点，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，他应该好一点，后面再提说，那么第八种也是反复为者，加一句就好了，嘿，这样就圆满了。只是他刚好顺着文讲到第七项就忘了，嘿，如果他有你那么细心的话，他加一句就没事了。 OK， 第二个问题了，就是说刚刚呢，就是我们这师父的讲义呢，四种毗波奢那啊，他说云就是这四种呢，它的云火名为龙正施泽，这是第一种龙正施泽的毗波奢那啊，就是它这个就是说位于进行所缘境界、善巧所缘境界或进获所缘境界，它在就是是不是就是说在进行所缘境界或善巧所缘境界，这是在这个时候是在修止，然后有了止以后呢，那龙正施泽的尽所有性的时候，这个龙正施泽尽所有性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在做观。因为这个进行所缘境界通常就是心一尽性嘛，就是说那进行的所缘境界，比如说你修不净观的一个所缘境界，那所缘的境界那是修止，就是说你在心一尽性的止，有了止以后呢，然后最后才说龙正施泽尽所有性，那这个时候呢才说他是在修观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 你这样说也很好哈，但他的意思在这边的意思呢，叫能正施者尽所有性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对于进行所缘的境界，你都要了知。那么对于善巧所缘的境界呢，你也都要了知。对于进获所缘的境界呢，也都要了知。这些都是属于尽所有性的一部分，也就是对于一切法，你都要了知，都要去对于它的什么一切法的品别边际，都要能够了知清楚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说进行所缘不净观对治贪行众生，那么这件事情你要了知说，哦，不净观不是对治嗔行众生的，好，持敏观才是对治嗔行众生的，不净观是对贪行众生的，所以对于这一法一法它的品别边际，它能有什么作用，哦，它能对治什么烦恼，你都要分得很清楚。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尽所有性，那么善巧所缘也是一样，都是属于尽所有性。当然尽所有性也要去了解你要怎么修止，对不对？修止也是属于什么尽所有性的一部分。那不但在这些你要了解，你还要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属于善业，做什么事情是属于恶业，好，这些也要了解。好，这些要了解以外呢，你还要了解戒律，戒律也是属于尽所有性，哎，也要了解。所以就是对一切法的这些品边际你要什么很清楚的了解。那么这些了解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就是我们刚刚上课提到的，你最后要去修止观的时候，你出来的那个真如相，你第六世创造出来的那个真如相，是你最后打开无漏门的钥匙。那个真如相要什么？要合才能打开那个无漏门，要真如相不合的时候就不行了。那么你就要把什么利用学习尽所有性的时候，对这些品别边际你要搞得很清楚。对于如所有性观察如所有性的时候，也要把如所有性中的品别边际搞得很清楚，你出来的相貌才会对。如果你今天学得不够清楚，你出来的那个东西就不对，它就没有办法引发你的根本无分别智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学唯识的人呢，你学习以后尽所有性，我师父常常有时候讲我们就是这样子，他说你们学了唯识，为什么用字遣词还这么的不合道理，这么不合不精密。好，比如说有一个人说，啊，师父你骂我，师父说我有骂你吗？他说对啊，你刚刚讲我不对。师父说骂，什么是骂？好，我们分别它的品边际，骂是我这边有恶心，然后我去讲你，这个叫骂。 但是我刚刚讲你不对是什么？是因为你的确做错了，我是以善心是来要求你那么改正，这不叫骂，这个叫责备。责求备是完美的意思，责求你能够变得更完美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字不能随便乱用。那我们学习静坐有心，就是慢慢的学习，把我们的思想慢慢的什么整理出来，每一法的边际啊整理出来，那么讲出来之后呢，就会有一个什么边际在那边，就不会容易错乱。那么同时它所出来的相貌就会比较清晰啊，比较清楚。所以呢，学习静坐有心，它有这样的功用在。这样子， 问一下，那个第七是，是染污还是杂染？ 他讲杂染，讲染污都可以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通常讲到染污的时候，就是属于恶业这一方面。OK， 杂染的话，它包含善业跟恶业。都包括在内。 那如果四个那个功名我执我见的那个 纯染污啊， 是 它什么时候会有杂染？ 它因为有这些相应的时候呢，但是它在做的时候它是属于染污式，对，但是呢染污式必然是杂染的一部分。我们根本感觉不到第七识的作用，它一直在里头自己作用 ，OK。但是它在作用的时候，它就一直熏。然后呢，因为它是根嘛，它第六识的根嘛，所以第六识就什么无形的就受到它的影响。 它第六一根呢，一根跟这个根有什么 ？OK。第六识它的根就是一根，就是第七识 ，OK。但是呢，第六识呢？又是其他的前五识的分别一，所以你也可以讲说第六是前五识的什么分别的根，也可以这样讲 ，OK。但是呢，我们通常讲意识的时候呢，第七识意就是识，因为意就是思量的意思嘛，对，所以第七识是意就是识，讲意识，第七识是意就是识，第六识的意识是什么？以意根为识，就是以第七识的意根为它而生出来的识。所以这个意识在第六跟第七同样一个名字解释是不一样的，你懂我意思吗 ？OK， 就是讲意识，讲第六识是意识的意思，就是跟讲眼识是一样的。为什么讲它叫眼识？因为它是以眼根，依止眼根而生出来的识，叫眼识嘛，对不对？那第六识呢，就是依止意根而生出来的识，叫做意识。可是第七识叫意根的叫意识的时候呢，它依止的是第八识为根嘛，所以它不是依止意根而生出来的嘛。可是它为什么叫意识呢？因为意又有思量的意思嘛，它是以思量为识，它的本体就是那个。所以它的解中国人文化里头解释这个字的方法有好几种，有六种，哎呀，所以它这个是其中的一种分别的。譬如说我们以后下面就会讲到烦恼障跟所知障，烦恼障，烦恼本身就是障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叫烦恼障，烦恼本身就是障。所知障，所知障，所知本身不是障碍，但是呢，因为有了障碍，你不能去了解所知的一切法。所知就是一切法嘛，这一切法本来不是障碍，但是呢，你有障碍，你不能了知这一切法是虚妄的，而产生了什么烦恼？而产生了障碍，那么叫做所知障。所以在所知障、烦恼障，同样这个障字解释就不一样了。一个是烦恼本身就是障，这个障就是烦恼。所知障是什么？有一个障碍能够让障碍你不能去了解所知法的真相，解释就变成这样子了，对。所以同样的用法，可是解释的方法不一样了，是这样子。哎，好吧，还有没有 问题？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就下课了。